我欠你的太多了，时间、爱和陪伴。上辈子是，死后是，现在还是。我现在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一点一点的补回来。 我都不知道送你点什么。 简单，送了你的下半生。 周回坐到沙发上，扫视四周，目光落在墙上的大小相框上，下面是一座两层三角木架，摆满了花瓶。周回起身过去，他对这些花的种类不是很懂，只觉得黄的、白的、红的还挺好看的。他去玄关处将遗忘的残花拿过来插上，欣赏了一会儿，顺势坐到旁边的书桌前，看着展开的收藏本，密密麻麻塞满了各品种的花瓣。桌面铺着一层玻璃，玻璃下的白色卡纸上画了很多横线。周回将本子推开，目光被这条条黑线吸住了一般。 这是什么？ 是我杀的人，左边是鬼子，右边是汉奸。 不懂。 周回抬手扶额，闭上眼，整理脑中闪过的那些零碎又混乱的画面。类似的事儿在今年发生过无数次，尤其在最近更加频繁。那些记忆来得猝不及防，毫无顺序，时常扰得他一头乱麻。不怕我下毒？ 美景美食加美人，死在你床上我也认，尽量离开南京。 当年记了白边，何风已近乎魂飞魄散。江公感应到魂边异动，立马赶上来，他将躁动的魂边封住，把何风破碎的残魂抽出，与白边一同带回十一殿。何风是被江公一点点拼起来的，但散得太厉害，最终也没能回形。在凝魂的过程中，江公切实地感受到他生前死后重重，致密到每一个细节。江公将他的残魂放在魂中里养着，虽回了几分气，但还是半死不活的样子。陪一回十一殿江月豹才知道何风出了事儿，对着魂中嘲讽了整整两天，转头又去找法子为他塑魂。某日江公正休息着，裴义声势浩荡地进来，还带了几个犯恶事的小儿，扔到江公面前。 童男子最为淄博，带走带走，用不着。 裴义沉默片刻，捆了三个小鬼送出去，转眼又回来看何风。 怎么样了？光在这里头捂着也不见成形啊。 散得不成样，几缕残魂还想成形啊？ 有意识没啊？喂，姓何的，我骂了你这么多天倒是给个反应啊。 别叫了，听不见，听见了也不屑理你。 裴毅懒懒起身，摆弄着桌上新造的魂器。 那怎么办呢？ 江公往魂顶下添了把鬼火，烧得里头的厉鬼声嘶力竭，他封住噪音。 怕是只有一个办法。 什么办法？ 送他投胎去，重新养魂。 老周能同意吗？不过您老人家去说话应该不成问题。 裴毅说着嗖地飞到他面前，江公使着鬼斧朝他挥过去。 哎，莫近我，一身凶气。 您老害怕凶器啊？ 臭得慌。 哪儿臭呢？你才臭呢，老东西。 刚说完，一道紫光闪过来，好在裴毅躲得快，避开绳索吊挂横梁。 一言不合就动手，坏老头。 江公打开魂钟，将何风的残魂放出来，寥寥黑气蔫蔫地环绕着，但凡脱了他的力便会消散。 这也太惨了。 我去趟十殿，你在此帮我守着些，别让小鬼进来偷东西，丢了魂器回来拿你试问。 哎，去去去，等您老好消息啊。 江宫终日在寝室研究魂器，很少阴差见过他。十一殿设立前，江宫在三个殿待过，最久的便是十殿，因此这里的老阴差们大多都与他相熟，恭恭敬敬地打招呼。此事不宜招摇，江宫避开转轮网，找到指挥下阴官杨明黄兆师，寒暄了许久，黄兆师猜他定有其他目的，直言说： 哎呀，江公莫不是有事儿？ 的确有事相求啊。 哎，江公有何事交代在下便是。 我这有道残魂，想托你宰个策发去投胎。 残魂何意呀？ 江公将袖中残魂放出，赌气将他暂凝成虚影。黄兆师惊诧： 哎呦，这不是贵殿的巡使？这怎会搞成这样？ 宫上，诸恶鬼封魂鞭把自己搞没了，帮个忙。 黄兆师随手拿来往生布。 小事小事，来来来，您挑一个。 各司其职，还是你来吧。 哎呦，这叫什么话呀？在下还想求江公送我个养生的魂器，最近总觉得虚得很。 闲时去我那挑来便是。 说话间，黄兆师将往生布翻开。 哎呦，那您请。 那便不言多谢了。 江公看着密密麻麻的字，实在头疼。 前面这些都已有安排。 您着急的话，找个中意的，我给插到前面便是，或者剃掉把它补上。 那就麻烦了。 都是自己人，江公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